有一个礼拜啦吓， 系有一个礼拜啦， 冇错咁啊。我怕你不断喺你个 page 度追击你想追击嘅人啦、啊、，OK 啊，咁啊，有啲网友啊反应系比较厌恶嘅，咁啊完全非常偏激啦，同埋都系唔得呢个评论员嘅公正嘅啊，咁啊， 唔系好明白，不能明啊，不能明白啊，吓、啊，咁呢啲系时事嘅，梗系咁噶啦，即系等于我哋如果梗系要讲法律，咁系咪都系揾下呢几日咦有咩事发生，而一般即系楞到一啲话题系嘛？一般人都应该知道一下的咧，咁啊有意思嘛？大家都系嘛？ 系 呢两日有啲咩事件系即系同大家息息相关咧？即系尤其是想出嚟即系搞下社运嘅人 啊，有咩嗰、那个踢保事件系嘛？ 啊，今日就有两位即系喺立法会有即系冲击。6月13日系嘛？ 系 咁啊，经典添啦，咁噶。原来嗰啲轮椅成吨重喎，佢讲。 嗯。 佢搵个轮椅去撞嗰个立法会度门，咁啊，所以就拉埋佢噶。呢位咧就系张超雄个助理，即系立法院张超雄个助理叫叶永咁样。 嗯。 咁啊，拉咗之后就要嗱，通常一拉咗咧。拉嘅意思 arrest， 你要搞清楚即系被捕。如果佢唔系被捕，你又冇需要保担保释啊、担保啊，冇呢啲嘢嘅，系 系。 咁咧就即系冇保释呢样嘢，就比较释放嘅啫吓。 啊， 咁因为睇下先，7月2日嗰日咧，500多人拉咗，但系佢其实真系拉嘅，好似。20多人嘅啫， 系啊， 即系有做保释工作，其他嗰啲都系即系拖延一轮登记咁就即系攞咗资料咁就走得啦，抽底身份证咁啊。咁当然啦，又慢慢追你都得嘅，啊，因为你走唔到去边啦，香港地。咁但系问题咧就冇拉到嘅，冇 arrest。咁啊，佢咧呢位咧就系 arrest 咗嘅。我记得嗰一日咧就头头尾尾又话拉咗21个人，廿个人，跟住再之后嗰一两天再拉咗一啲人咁啊。 嗯， 黄仁达都要拉咗啦，就是、因为早一个礼拜13日嗰、咁佢呢个唔系13日系啦，6日嗰个礼拜，佢呢个13日，咁嗰日就拉咗190人，哇，唔系拉咗190人嘅，即系点讲咧嘛，临尾抬走咗190个，咁但系去到路口掉低晒咁啊，即系立法会门口嗰个路口嗰度掉咗佢，咁佢回咗家噶啦，其实就。就不過有10多个咧，就係拉咗咁啊，上咗警車，後屘又話俾人打啊、成啊，即係啲左膠。咁咧呢個葉榮好似係跟住嗰日係拉咗嘅，即係正式拉佢，有 arrest 佢咁請佢落翻警局咁樣。咁 呢個 arrest 係嫌疑定係咩啊？ 唔係正式逮捕啊！ 正式逮捕。 嗯， 係 正式逮捕。咁逮捕嘅時候，跟住逮捕就其實拉咗你噶啦嘛。咁拉咗咩点啊？咁样咁你最多啊扣留48小时啊嘛。 啊， 咁佢唔能够喺48小时内带你上庭咧，佢就唯有 offer 一个 bail 嘅嘢啦。就话你呢啲叫 police bail。嗱，如果佢话我唔 bail 你，我认为你有问题，咁你去到法庭咧，即系明天上庭啦吓，扣留一夜咁咧，上庭咧你可以向法官申请 bail 啊。 嗯。 法官拒绝你咧，你仲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啊，或者7日后翻嚟。即係扣留咗7日咧，你翻嚟再問個裁判官，我要 bail 啊咁樣，諸如此類，每7日就 review 一次嘅，應該係。係。咁呢個因為人權嚟嘅，你無啦啦，因為你最終可能冇事噶嘛，任何人都係唔係法庭判咧，就冇理由韞咗人噶嘛。佢即係變相係失去咗自由噶嘛，又冇得賠噶嘛，冇法例嘅。咁所以咧就好認真嘅一回事嚟嘅，冇乜事冇幹就絕對唔可以隨便即係扣留咗人。咁所以亦都所以呢度中間係有啲程序上嘅問題嘅。咁社運界又興做一樣嘢叫做踢保，踢保意思即係唔保釋，即係佢而家係保釋咗啦，咁然後就哦你幾時翻嚟咁，咁而家再翻嚟啦，佢又話再保啦，咁又隔佢話一個月一次定嚇3个月3次咁諸如此類咧，總之咧就可能最密啊，你估最密可以去到邊咧？你估唔估最密嘅保釋條件？保釋條件 每3日1次。 每日啊， 每日啊， 有啲即系严重罪行嘅，怀疑又俾咗你 又俾咗你保釋啦，但係要你每日去差官報到嘛，聽啊，可能啊許仕仁嗰啲咁嚴重嗰啲咧，咁係唔使你即係困喺差館，但係你每日都要去差館報到啦，或者要求你有啲情況係黃昏之後都要喺屋企咧，佢隨時揾到你咧，一唔揾你唔到啊，即刻取消保釋啊，咁好嚴重。咁佢當然呢啲又唔得啦，呢啲唔可以咁限制人啦，因為嗰啲係法庭嘅。即系佢同法庭拗，即系控方话唔俾保释，法庭话可以咁样，咁啊加咗一啲条件嘅保释，呢啲系最严重啊！但系呢啲等候调查啫嘛，因为告佢最多咪刑毁系嘛，刑毁你最多都系坐，即系未必需要坐嘅吓，睇轻重啫。咁所以咧呢啲你唔应该话唔俾人哋保释咁样，咁啊差人就已经要做咗保释呢个工作，俾一个即系疑犯。是保释的，咁呢个必须 分清咗个概念先，呢个一个刑事嘅系咪？ 系刑事嘅，民事冇保释呢样嘢嘅。 系啦，冇错系啦。 啊，因为佢 take away 人嘅 liberty 啊嘛，即系人嗰个自由，咁你就跟住就好多复杂嘅嘢啦，啊，即系你唔能够随意 take 咗人哋嘅自由噶嘛，所以就要俾好多即系限制，咁而最紧要嘅限制当然就系保释呢个啦，呢个就变咗人权嘅部分啦。 啊。 咁我冇问题啊！呢去到呢度都冇问题咧、啊。点解有呢啲咩踢保啊？啲咁嘢咧，就系、是、因此而引申出嘅，即系一啲有趣嘅法律问题啦。嗱、你调转头啦，啲差人佢哋认为啦吓，佢哋指称呢啲差人咧就你滥用咗呢个保释嘅程序就玩佢哋，咁成日要你嚟，咁你咁啊系，好大精神困扰噶。咁你搞掂未？一你系告定告啫，唔告啊唔告啊。咁你可能对人啊构成即系成日精神困扰。咁啊，一啲比較對抗嘅做法就我唔嚟啦，係咪？唔嚟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就唔準備擔保啦，或者咧，即係你玩鬼我嘅啫，咁我就向法庭，即係我唔保釋啦，咁你咪一定要拉，即係上庭咯。咁你上庭，如果你唔夠證據，個官就叫你放人喎，你慢慢查啦，係咪先？ 嗯。 你如果唔係嚴重罪行，或者你有棄保潛逃嘅前科。你冇乜权要求个法庭系话将个人困住噶嘛，系嘛？即系制咗喺维多利亚扣留中心咁样，即系等佢查完结案噶嘛，系嘛？即系个官唔会批嘅，啊简单嚟讲，官唔睬你。咁你一定系要好理由，个官先肯话俾你hold 住个人噶嘛。咁所以一般就好难噶啦。嗱，咁你即系谂下，你系差人，你查紧呢个咁啊？冲嘅立法会嗰啲，可能你就写咗个 file 就将初步，其实冇咩做嘅啫，初步咪影咗啲相啊，咁晒几张相，然后写咗个 statement 啊，嗰个人如果俾口供有口供啦，冇口供自己写啦个差人，然后就将呢个 file 咧个薄薄嘅几页纸嘅 file 咧就掉咗俾律政司，咁律政司咧就一定系政治考虑嘅，唔使讲啊，即系告唔告啊等等啦，啊咪积压咗喺度啦，咁啊梗系坐住啦个 file， 咁形势就咁啦。咁由於咁咧，咁你個得出嚟結果咧就係佢咪好官僚咁啊？啲官即係啲差人做嘢啊，就好官僚咁樣就叫你三個禮拜再嚟啦，或者一個月再嚟啦。咁其實一個月就合理嘅喎，即係太耐又唔好係咪？太快又揾笨咁樣，即係煩住你。咁如果你話一個月去翻一次咁樣，又唔係好似好大件事。咁但係咧，啲社運界就當然係採取一個比較係即係對抗嘅態度啦。咁就话所谓踢波啦。 啊， 六月十三号嗰晚咧，我都喺现场嚟嘅，即系嗰晚系发生咩事咧？就撞立法会栋门。六月六号就冲入去啊嘛，六月十三号就企图冲入去，就撞烂咗个门嗰度。咁啊，即系最精彩啦！你睇啲新闻就咁啊，之后咧就仲唔走添嘅，咁啊。搞到三点几咧就清场，咁清场啊拉走咗190人咁样，就一路口掉走咗啦。咁但系就其中有廿几个人咧就系跟住嗰几日里边又，包括呢位叶荣啊，跟住嗰几日就系拉嘅，即系想去揾佢拉佢啊。咁拉咗跟住个程序自然就系保释啦。 系啊， 就咁。咁咧佢哋认为即系系阻吓佢哋唔好再喺。嚟緊個嗰個係到廿二號啦，廿二號、廿九號好似係咁啦十三號、廿一號啊，咁啦，咁即係 嗰幾日，跟住嗰幾個星期五再去立法會嘅示威啦，咁佢哋照去啦。咁啊，今日睇新聞同埋呢類咁嘅事件咧，同一日咧就仲有一啲一個21世紀少年嗰陣係有個林朗彦係嘛？呢、這個咧就係朱偉聰，咁都係即係其實學民思潮嘅小朋友啦，早即係可能係半脱離咗啦。咁啊，佢哋就自己搞咗個組織叫做21世紀少年啦。咁總之啲咁啊，即係當 時 係21世紀少年，因為而家係20世紀啊。 我知咁有本漫畫叫20世紀少年㗎嘛， 係咪？ 係 我唔知啊。哦，咁又叫做有個排頭啦，咁啊去搞嘢啦，係嘛？ 係啊， 咁而家咪咁咯。咁所以而家就拉咗佢哋就要即係保釋啦，咁樣。咁佢哋今日踢保意思即係唔保係咪等於冇事咧？唔係㗎，因為佢其實係可以，即係佢決定告嘅時候就其實係冇分別嘅。如果你問我作為即係處理一個行政嚟講。佢亦都唔能夠唔俾你踢保嘅，你要踢佢一定成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諗下啦，即係如果有事嘅時候咧，入到西管你係咪踢噶啦，踢個保啦。咁如果其他事咧，即係呢啲咁多人嘅咧，你正嘅，我覺得。但係如果你個人有事咧，偷嘢搶嘢好，打交好，藏毒好啦。咁、我反為就唔贊成，即係同差人搞彎個關係。因为如果你有咗律师咧，咁其实慢慢牛呢啲嚟，系嘛？ 系啊， 即系你无谓大家咁对抗啊，亦都唔系咩大事，系嘛？即系耐唔耐翻落去啫，咁样。咁、那个官亦都未必观感好。当然，除非你明系俾人屈嘅，咁你梗系有啲愤怒嘅理由啦。但系如果你话我系法律里边我可以踢保，或者法律里边我可以揾律师，或者我劝佢，我唔讲嘢咁样。你喺个官个角度嚟讲咧，佢未必高兴你咁做啊。系好多人以为，我有权咁做，有权咁做唔系等于你一定要咁做咁啊。即系你喺常人嘅角度嚟讲，你点解唔同警方合作咧？如果你冇事嘅话，即系你系即系唔系有事啊？即系你本来只不过系误会好，即系冤案好咁，你就唔会需要系同个。差人是采取呢个对抗性的态度噶嘛？咁、如果个人系个态度咁差咧，咁一般人都唔中意噶嘛，亦都唔同情噶嘛。你同警方合作应该噶嘛？咦，佢查案啊嘛，系咪良好市民啊嘛？其实良好市民系应该同警方合作噶嘛。纵然系烦到自己系嘛 ？OK， 咁其实自己衡量啦，即系所以踢保系咪一个聪明嘅做法咧？咁各有各嘅衡量嘅。唔係一件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嗰晚咧，13號晚，即係呢位啊葉榮嗰晚咧，咁其實當時係現場咧就你知啦，嗰啲咁嘅左膠咧就佢話唱 K 啊，咁啊唱下歌咁啦，唔係唱 K 嘅，唱下啲抗戰30年啊嗰啲歌。咁同埋佢哋係有好多空閒時間噶嘛，等到晚黑3點幾，咁佢哋有講解呢啲嘢嘅。開頭話不如踢保啦，我哋咁啊，大家考慮咁，跟住後話唔好嘅。即系都系认为保释，即系简单啲，唔好搞咁多嘢咁。咁就结果嗰晚就一拉嘅人有限啦，咁嗰啲人都保释咗啦。咁即系嗰件事拉啊，包括而家叶荣咧，或者呢个21世纪少年咧，朱伟聪咧，就613嗰晚拉嘅咧。咁系佢系跟住第二日去嘅，自己去报道嘅。咁咧就而家话要佢半个月去报到一次，咁啊佢认为滥用，咁咧就要翻学喎、啊、吓，9月即系而家要兼职喎、啊，9月翻学喎、啊，咁你影响我日常生活咯、啊，咁咪踢保啦。咁咧我啊觉得系啱嘅，即系我话所有社运嘅人咧都应该踢保嘅，系啊，反正都系啦嘛。 系咯， 你系公民抗命嚟噶嘛，咁你咁合作做乜嘢咧？合作就唔係抗命，抗命就唔合作啦，係嘛？即係呢啲有爭議性嘅一啲，即係違法嘅行為嚟噶嘛？反正係爭議性啦。咁你係應該係做到最咩最麻煩，警方係最好嘅，同一般嘅罪案協助調查咧係啱啱相反嘅。 係， 係咪？ 即係調轉啦，上完之後啊，嗰、那個 而且你就此了斷嘅機會都唔低嘅添，即係取易不取難啊嘛！呢、這個世界， 嗯， 係咪？即係啲差人做嘢啊，嬲啊！哇，你咁鬼串，咁係咁串，咁點啊？咁佢又係你好嘢咯，係咪？咁算數啦，佢可能蝦過二蝦噶啦，所以有時係咁衰嘅呢個世界，係咪？所以你話我係唔合作啊，我又唔講嘢，跟住我又要踢保，咁咧佢都來你唔害，來你唔害。啊！你俾我啫，應該啲心理準備，我第一日就要踢保啊！咁啊，咁亦都幾型嘅，係咁佢慢慢查咯。喺佢嚟講又好麻煩嘅。如果你第一日踢保仲好，佢連即係佢除咗抄低你身份證啊，乜嘢資料都冇，係咁咧。喺佢嚟講咧，即係要做入你嘅意欲咧就低咗噶啦，相對。咁、尤其是你全部一齊做呢樣嘢咧，更加嚇美麗，更加美妙。好啦，咁呢个踢保事件就係咁上下啦，係咪？琴日就都有另一位名人呢就踢咗保嘅 ,so-called 踢咗保嘅。咁呢位就係黄毓民先生，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先生喺6月3号定4号嘅4号好似隔咗日嘅立法会会议上高就啪上张台都掟文件掟得掟晒啲文件冇嘢掟呢个水杯掟咁样。咁啊，系咪掟咧？定系一甩手咧？就无需争议嘅，因为佢自己喺个网台节目大大声话掟啊，我掟佢点啊？咁 讲下啫。 哎，我唔觉得系讲嘅，我都唔觉得系讲啊。喂，人都觉得佢系吓好牙刷咁啊，即系我掟佢点啊吓咁嘅。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咁嘅网台嘅是非圈里边咧，就俾某知名网民就话你咁做啊，侧边嗰个人啊煽动你讲啲咁嘢，你又听啊，两个人都好毒啊，侧边嗰两个人啊，即系一个叫梁锦祥，一个叫做黄杨达，煽你啊，你又懒醒啊，喺度讲啊，咁蠢啊咁，咁呢系另一回事啦吓。咁、因为你自己讲过公开场合，你唔系啊，唔系有人恰你啊，唔系有人呃你氹你，唔系有人攞碌棍殴你要你讲啊嘛，而你自愿讲嘛，逢系自愿讲嘢都会好容易即系。被接受是正功，即是可信解释到你当时的 intention 是掟的 intention。咁其实有冇犯法呢你觉得你有冇印象先嗰件事 佢又冇掟中嘅。 啊咁佢又爬上个台呱呱鬼叫就掟嘢啦。咪咁亦都真係呢睇落系佢冇嘢好掟嘛爬喺嗰度。咁呢就终于又唔知道即係一时躁狂啩咁拎个杯就掟咗出去。咁亦都唔似係瞄准即係因为个特首行緊入去嘅佢唔似係瞄准个人嘅因为距离嘅特首都颇远嘅落地嘅地点颇远嘅。咁、啊争緊20-30度嘅角度嚟讲。咁你可以话佢唔系准备掟个特首但佢掟系事实嚟嘅即係掟呢样嘢。佢唔系拎起哎呀一下扇手跌落地咁样唔系嘅掟嘅。咁呢个已清楚因为亦都系一个抛物线型咁掟咗出去嘅。啊即系你如果你话扇手咧，佢系应该垂直跌落地啊，佢系掟咗出去。不过就唔似系正式性系掟向个特首，即系唔系 intent 掟个特首咁拗得到嘅，因为你距离咁远啦，角度咁远啦咁。咁嗰件事之后咧，我系咁啱咧同几个律师食饭嘅，即系我识嗰啲律师同我差唔多年纪啦，20-零年咁20-几年律师咧。又唔係好富貴嗰啲律師啦，專做埋啲咩雞雞鴨鴨都做嗰啲，咁呢啲打交嘅見慣啦。咁我哋就自不然啊討論呢個黃毓民掟杯事件，認為點咧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專業嘅分即係討論嚟啦。咁討論結果一致認為佢係會入罪 嘅，係嘛？ 係入到呢、這個。呢、这个叫做咩罪啊？呢、这个叫做 common assault 啊 ，common assault 我哋叫 common assault 就普通袭击罪。咁呢个系普通法里边嘅一个罪嚟嘅。咁咧，大家如果睇新闻咧，你见到黄毓民就好牙刷嘅。呢琴日咧，咁佢就话咧。实要传啦、啊，特首嚟噶咁样，咁啊，你认为系咪一定会传个特首嚟咧？要告都有， 唔使咁有晒片段噶嘛？ 有片段啦，同埋个特首可以系俾个 俾个口供，即系差人上门同佢攞咗口供唔得噶啦嘛？ 咁录晒音，录晒片段，冇得走甩噶嘛？ 唔系即系成个行为啊，即系成个记录 啊， 系好清楚噶嘛？咁使唔使特首一定要出庭咧？佢仲话传晒啲。全使啲议员去喎，咁使唔使啊？系咪？你话叫就叫啦咩？咁控方唔使啊？咁样唔肯，唔需要传啊？唔传，咁你吹佢唔涨啊？你冇得传噶嘛？你同个官讲啦，个官个控方认为冇需要，个官认为冇需要，咁你就冇权传人哋嚟噶嘛？系咪？ 嗯。 所以咧，你记得上次粟米肉班饭钉啊，阿曾荫权咧都冇传到特首去噶嘛？佢哋要求傳啫，咁啊結果官唔使嘅，唔使特首嚟，因為嗰件事唔需要佢嚟。啊呢件事咧，你嗱，比如差人上門幫梁振英落嗰個詳細口供，咁啊夠個官認為咧，冇乜需要佢嚟咧，就冇乜需要佢嚟。當然啦，黃毓民嘅講法咧，佢係咁嘅，你要話你自己驚先得㗎。咁我而家啊，你睇呢個樣唔似喎，好串喎，呢塊玻璃擺喺度啊，然後就話即係。就话即系留翻块玻璃喎，咁你完全冇惊到喎，系嘛？咁咧，所以你冇受惊喎，咁即系冇事啦，咁样。咁系咪冇受惊就冇犯罪咧？即系你拎个拳头喺嗰个拳击手嘅面前，仰嚟仰去碌棍咁，佢根本藐视你，笑下啫，咁样。但系你意图攞嘢掟佢咁样，咁会唔会构成犯罪咧？佢真系冇惊啊！你掟到佢都咁话啦，好小事啫，佢嚟讲系咪？咁我哋睇下呢个普通袭击嘅定义啊。第一唔使导致被袭击身体有任何损伤。系嗱，袭击系指一个人故意咧就即系 intentionally 系或罔顾后果，咁呢个好轻见嘅 recklessly 咧就系英文嚟嘅，罔顾后果，即系指咩咧？我话知你啊，总之我就做啦，我唔理系嗱，我唔系想杀你嘅，不过我乱咁将嚿石头掟过你嗰度啫，我完全冇意杀你噶，或者我唔系想烧咗间屋噶，不过我中意画火柴，系咁画啫系嘛，画咗我又觉得烧着咗嘢好难啫，我唔理啊，走咗去嗱，呢个 reckless， 即系个心态啊，咁你系咪会需要啊？我冇想烧咗你间屋噶，不过烧着咗嘅时候我费事，我即系冚熄佢都费事啊，我行去由佢。咁但我又真係唔係想烧你间屋个，会唔会有啲咁嘅心态啊？即係有时有㗎，係咪掟嘢我唔係想杀人㗎，不过我见个人咁鬼嘈，我掟嚿石佢啦，係咪我又唔係想杀佢，我吓下佢啫咁。咁你可能真係 intention， 不过吓下佢咁啦，掟死咗佢咁，掟亲佢。咁你系唔系会构成犯罪呢？因为犯罪我哋知道有 intention 㗎嘛，即係有意图㗎嘛。咁个意图呢原来指两样嘢，一系故意㗎啦，系。第二咧就係呢種啦，罔顧後果嘅 reckless， 咁都係構成嗰個需要嘅意圖嘅行為有啦，掟就係行為啊嘛，意圖同行為都齊嘅，即係意圖唔係一定指你係好 exactly 想做嗰樣嘢，即係比如我想掟特首，咁我嘅 intention 係想掟特首，當然你可以拗唔係啊，我跌咗啫，咁我唔係，咁係一個方法，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咁樣。我唔系想掟中佢，我掟佢啫咁样。咁掟构成冇咧，或者我都唔系想掟，不过总之想揈下啲嘢佢啊咁样。总之系想掟过去掟啲嘢佢，不过唔系想掟佢咁样。咁你可以话我唔系想掟佢，系咪啊？都系技术上你唔系想掟佢，不过我求其搵啲嘢掟下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嗰个情况系一种 reckless 嘅行为咧，所谓罔顾后果嘅行为咧，就已经符合咗呢、這个即系、就是、法律里边需要你嗰个所谓意图，即系呢个就系意图嚟噶。 嗯。 罔顾后果 reckless， 或者你死啦咁样嗰种咁嘅心态咧，就足够啦，就足够啦。咁嗱呢度亦都写咗，即系个法例里面写咗啦，佢系reckless， 咁咧同埋咧唔需要掂到嘅，佢系用一种 force 得嘅，即系不合法地用 force unlawful 嘅 force to 嗰个受害者，即系投诉呢个人。咁嗰个系咪 force 咧 ？force 系指即系一啲压力嘅啫，啊 ，force 唔一定指掂到。最简单咧，我记得噶，知名的香港案例嚟添，吐口水啫，吐口水都可以构成，即系唔需要吐到添啊， 都可以構成呢個襲擊嘅。香港有個案例嚟添呢個，或者恐嚇，或者實際接觸，包括恐嚇佢咁樣，咁口頭上嗱，即係你可帶口頭上我揼你嘅咁樣，呢個可以構成襲擊。或者你唔係揾嘢作勢掟佢，都係使用一種武力，係單單係講就唔足以嘅構成嘅。但係如果你即係掟到咧，就又比較清楚啦。但係唔需要身體有傷害嘅咁樣。所以咧，我哋嘅法律意見咧，當時呢個法律團嘅意見咧，包括我咧都認為係告得到嘅。係咁啦，不過咧就我哋嘅一致認為有輕嘅啫，多數係叫個守行為算噶啦。因為呢個行為係相當唔好嘅，所以咧告得入機會係有，但係咧即係不單止係顧念錯犯啦，而事實上就呢啲係咩政治嘢咁啊，官又好唔想介入呢啲嘢咁，所以就多數係好求其、好形式咁罰款少少或者生懷咁啊算啊，就一定唔使坐監啊。咁同某知名網民嘅分析係極啊極有出入嘅，佢話想坐一年嘅會。所以搞到人哋两仔爷都坐监啦，真系惨啦，咁样坐冤狱啦，咁样咁呢个知名网民嘅即系长噏嘅啫，吓咁啊简单啦，吓袭击咧就系咁啦，即系你无需要真系接触到啦，但系你系用一种武力啦 ，force 啦，咁啊系咪需要惊咧？其实我哋睇呢个定义就冇话需要嗰个人惊啊。点解黄毓民话佢冇惊啊？咁样佢系冇惊，睇落都唔似啦，好串添啊！即系知你都系做下戏嘅。但系问题咧，点解佢咁讲咧？因为一般呢啲就系草根智慧啦，即系啲差人最兴嘅。因为你系咪惊啊？咁样系啊，惊啊，咁样咁就话佢恐吓你啊嘛，系嘛？告入。如果你冇惊咁啊，唔告得啦。因为恐吓就系、是。咁所以咧，你会捞乱咗两样嘢。我相信黄毓民捞乱咗，即系一般走江湖嗰啲就话啦、啊，最紧要啲差人话啦，话咧即系落口供就话好惊啊咁样，咁啊梗系引导个受害人话好惊啊咁样，咁佢冇惊啊，咁冇惊都可以告到袭击嘅。 嗯， 就咁、是。咁其实佢睇唔睇保咧，基本上冇分别嘅，即系大家都知噶。 系 呢、這个亦都系要清晰嘅。大家踢唔踢保就衡量，即系睇个情况衡量。因为你可能觉得啲差人觉得你咁鬼串咧，调翻转头唔告都告下你，因为佢都烦嘅告人系咪？咁但系如果佢觉得你个人特别串，有时呢样嘢一度戏嚟嘅啫嘛，大家斗下戏啦，我又唔怕烦啦。你见你又咁串，我又咁烦，反为你去咗几次，唉，烦到即系转咗几次担保咁个啦，大家都。都叫做烦够你啦，咁啊算数啦，系嘛？咁亦都可能系咁，所以唔好以为一定系踢保系好型嘅嘢咧咁。因为如果你纯粹系 settle 即系了结件事咧，咁啊转几次保咁，通常就费事告你啦，系嘛？到时你先踢保都未迟，系咪？就唔好一开始就踢保，否则咧就可能亦都系招致啲麻烦啊，因为大家斗烦。咁系咪都告啊？你喺佢嚟讲，佢都唔使死嘅。即系差人嚟讲啊，系咪？ 嗯， 整个口供，有咩证据咪拎咗上庭啦，等个官判咯。咁你做一官心情唔好，咪一样钉得你，钉得你噶嘛。好多官好中意即系求鬼骑啊钉咗人，唔好以为啲官系会站在你嘅观感去做事。哀少家知你官系你嘅敌人，系嘛？就是如此。 嗯。 咁啊，差唔多啦喎，呢个礼拜 系噶，系咁啊，都冇点讲嘢啦。你嘅陈述嚟嘅啫， 唔系咁，我都读出呢、這个，使唔使读啲案例啊？ 啊，知先啦， 《侵害人身条例》第40条啊，诸如此类吓。咁啊，呢个建嘅法例201章啊，212章啊，系嘛？咁样有案例噶，咁啊，做过少少调查研究噶，即系对于呢、這个即系何谓之袭击，系嘛？首先，即系你总之记住，袭击唔一定要掂到，唔一定要掂到。同埋一种使用武力，咁啊，对方亦都唔一定要好惊嘅，系 一个恐一个threat 就得噶啦 ，threat of physical harm 即系一个恐吓伤害他人。咁啊，唔系要出声嘅，你个行为，你举手兜巴声佢咁样，佢点都会窒一窒噶嘛。咁佢已经系 under 咗呢种，即系呢种武力嘅威吓之下噶啦，已经系噶啦，已经系噶啦。所以咧，唔系咁难嘅。如果要告，告得入， 嗯， 系咪？咁政府咁多大，即系咁多好嘅律师，咁佢揾个好嘅，咁佢要成本嘅，咁唔系咩事都告个人嘅咩？系咪？咁如果你态度好咧，可能就算啦，系咪？调翻转头态度唔好咧，系都要犯人，即系要串人咧，咁人哋可能特登告下你嘅，反正告唔到咪由你咯。你要讲黄毓民件 case 咧，如果真系特首即系报案，佢真系条你唔信咧，你系差人，你敢唔敢唔告？纵然你嘅专业判断系认为告唔入。 都照、啊、照去噶啦， 系啊，系咪啊？你打份工嘅啫嘛，老细嘅老细好唔中意咁样，咁可能嘅专业判断或者过唔到啊呢啲咁样咁稀系嘛？个官翻咁闹鬼嘅，俾个官闹，咁个官闹好过老细闹啊，已经，所以就系唔系都告咗佢讲，咁所以就吓。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黃毓民啲咁有影響力嘅人，可能喺背後疏通，咁就另一回事啦，嚇、啊！賺俾人覺得你係又疏通咗，所以就唔使去明知唔使告，咁所以又串咁樣嚇，又真係串，真係唔使告咁樣嚇，咁、啊、即係證明你投咗共啫，係咪先？我都覺得係啦，係、啊 嗯、 可以唔告我，咁係咪梗係投咗共咧？係咪惹人懷疑啦？唔一定係嘅，係咪？好，咁啊，今日系咁先咯，好嘛？ 就咁啦 ，OK， 好，下个礼拜再讲 ，OK， 好，拜拜。